第193章。我睇住段飞嘅神情，心諗吓呢个靓妹嘅想象力真係几丰富啊。兵勇打开呢条通道，咁唔通真係呢个兵勇仲成精。如果比咗平时呢，我肯定会窒佢两句，但係而家真係实在冇呢个心思。於是听林教授讲完之后，我哋都冇再接话。一班人就继续谨慎咁向前行。段飞俾林教授咁一讲，亦都抛开咗先前嗰个稀奇古怪嘅諗法。就係咁再往前行咗十几步左右，前边嘅顾文敏突然间就停低咗脚步，踎低嘅身讲：呢度有水迹喎。有水？唔通係呢个墓室嘅结构出咗问题？大家亦都不由得个围拢过去睇下啦。呢阵时先发现，所谓嘅水呢就真係好少嘅，有啲似好似边个倒泻咗杯水留低嘅痕迹咁，将个地面就搞湿咗嘅啫。不出意外，呢堆水应该就係吴思东留低嘅。唔知道佢究竟係遇到咗咩变故呢？不过引起我哋注意嘅唔係地面嘅嗰一滩水，而是在水迹中间还有一个脚印。这个脚印是一个泥脚印，好似乎是走路的人脚底刺了很多的干黄泥。之前是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，但是走过这一滴水的时候，就将那些干黄泥湿滴滴地印了两个不清晰的印子出来。我即刻意识到就有点不啱了，我说这些唔系吴思东嘅脚印喎。之前我哋喺上边墓室里边同比苏大战，脚底基本上都系带血嘅，即使系有啲咩泥啊，早就已经硬到一干二净嘅啦。如果话留低印记嘅话，应该系留低一串血脚印先啱嘅，而唔系呢一个咁样嘅泥巴脚印。我个脑里边突然间打咗个突，不由得望向段飞讲：唔通真系嗰个兵勇生咗？受到咗段飞求先嘅影响，其他人大概都或多或少谂到咗呢一个层面，但系咧就冇人敢讲出嚟嘅啫。毕竟呢个讲法真系太离谱。我咁样问，段飞就紧张啦。之前我同顾文敏啊反咗面，佢亦都睇喺眼入边。呢次有机会啦。於是佢即刻趁热打铁，就向我身上边一下子凑过嚟讲： 我讲嘅都唔系乱噏嘅，唔通你哋冇听讲过耍斗成兵、泥人报阵嘅故事咩？ 林教授啊，皱咗一皱眉头讲： 耍斗成兵？ 佢望咗望我哋，佢问： 唔通你哋信咩？ 机械人四号迟咗一阵，佢又讲： 一般人呢就唔会信嘅。不过我信，纵指乜嘢都已经可以出嚟啦。呢个世界上未知嘅事情仲有好多嚟。 林教授岌咗岌头，冇讲嘢。所谓嘅耍斗成兵，大部分人呢都应该知道呢个系个典故，呢个系传说中嘅神仙方术，就系用神力耍一把黄豆，嗰啲豆呢就即刻可以变成可以作战嘅士兵嘅。在这个《封神演义》里面曾经也写过一段，当时的民众和姜尚大战岐山，由于商朝的军队得到了新弓炮一班的道友相助，令到西周的军队慢慢就顶不顺了。关键的时刻，姜子牙得到了燃灯古佛的相助，耍斗成兵，反败为胜。而这个泥人报阵呢，亦都是一种神仙方术。据说就是找一个泥人施展方术，那就会等到周围的孤魂野鬼寄生了在这个泥人入边，能够动能够走，还可以打仗报阵。这个徐福本来就是秦朝的大方士，唔通他真是懂得耍斗成兵，用泥人报阵？咁样讲嚟，呢、这个兵俑里边就系住住一个孤魂野鬼。大家呢个时候面面相觑，一时之间啊揣测纷纷。 过咗无耐，我啊第一个先企起身，我讲唔好再谂呢啲嘢啦，唔理佢系乜，撞唔到就算数。如果撞上咗，就要斗一斗。我哋亦都冇咩选择，继续行啦。对于呢一个插曲，大家就更加要小心谨慎，前进嘅速度自然亦都慢咗落嚟。呢一条墓道咧就好长嘅，两边嘅灯亦都唔知道系究竟俾吴思东点着啊，定系个泥人点着嘅。喺咁样嘅灰劫嘅墓室里边，灯光就好似粒豆咁微微跳动，好似随时都会熄灭。慢慢我感觉得到自己啲呼吸都有啲困难，亦都唔知道咩回事。一开始我觉得会唔会系因为豆腐嘅死，等到自己嘅心里边过于压抑嘅反应呢？但系过咗阵间之后，林教授亦都开口讲：，唉，你哋有冇觉得呢度嘅空气好似稀薄咗咁嘅？顾文敏亦都总算开口啦，佢似乎从头先嘅悲痛里边已经恢复咗往日嘅一啲镇定。佢讲系有啲焗啊，唔通呢一个墓室里边嘅氧气就快耗尽？大家都有呢个感觉，我不禁停咗落嚟观察下四边。呢阵时由于冇戴咩防毒面具，所以我嘅嗅觉比较灵敏嘅。先前沉浸喺悲痛当中就冇察觉，而家咁一闻就觉得呢个墓室里边好似有一种淡淡嘅味道，好似系有啲似煤气咁味添。我心里边打咗个突，心谂唔通喺呢条墓道里边有煤气机关？机关系咩时候启动嘅呢？煤气嘅源头又喺边度呢？好快我就将目光锁定咗喺墙壁两边嘅灯座嗰边，于是我耷低个头凑过去。果不出其然，嗰一阵若有若无嘅味道就系喺个灯座度传出嚟嘅。由于我冇戴防毒面具，所以影响到就比较大，亦都系第一个感觉到好郁闷咁。不过呢个咁嘅防毒面具好似对呢一种气体冇太大嘅阻碍作用。林教授佢哋几个亦都相继咁觉得唔妥唔舒服。我啊将自己嘅猜测讲出嚟，大家一致决定仲系趁住未出意外，快啲将呢啲散发住毒气嘅灯先搞熄先。我即刻对住其中嘅一盏灯啊吹咗啖气，打算咧就展开呢个灭灯行动。点知道呢一个灯非常之古怪，我对佢一吹熄咗之后，佢就好似反弹咁，扑一声突然间就着翻。呢一啲灯竟然系冇办法搞熄。机械人一号照一照前边嘅路讲：，哎呀，算啦，离开呢条通道再讲啦。天底下真系冇白食嘅午餐，我哋啊本以为吴思东打开咗呢条通道系安全嘅，点知道亦都有机关，真系一时大意咗。嗰啲咁嘅灯古灵古怪啊，吹唔熄，大家亦都无计可施，只能够啊速速咁穿过呢条墓道，打算啊快啲离开呢个地方。林教授啊见多识广，佢好快亦都明白咗呢啲灯嘅原理啦。首先是灯油里面呢就混合了一些有毒的物质，通过燃烧就挥发出来，这一点就真的无用置疑的。但是为什么这些灯是吹不熄的呢？事实上也是有原因的。古代人就很善于利用空气，比如在唐朝的时候的陵墓呢就有一种利用空气启动的机关，叫做沼室。有经验的盗墓贼打到盗洞的时候，往往呢都会直接咁切入到去地宫主墓啊。而设计古墓的人为了防止盗墓，亦都会改变主墓的结构，设置了一个虚假的地宫。盗墓贼利用自己的经验，就会将盗洞打到咗去呢个虚构的主墓室，即刻咁就中招了。在嗰个虚墓的底下，有一个人工修建的沼池，经过了千百年的积聚，散发住各种的气体，充斥住整个虚构的主墓室。空气亦都早是因为沼池的发酵而消失了，整个虚墓入面 变成了一个充满了可燃气体的密室。盗墓贼将这个墓室打穿的那一刻，在里面聚集了千百年的气体，遇见了空气即刻燃烧，将盗墓贼可以鉴生地烧死在里面。那当然碰到了这一种虚墓室也都有解决的办法的，就是用个铁签要先慢慢定位，将整个墓室的结构全部都摸索出来。一般只有老手才能够这样做的，他们呢就往往避开了这个虚墓，成功地伸腿。而我们眼前的不灭灯也都是一样，林教授揣测这一条墓道本来应该也都是密封的，吴思东打开了机关之后，空气就住了入来，所以这些灯就自自然然地烧了起上来，散发出这些有毒的气体。林教授说， 我们现在很可能已经踏入了一个陷阱里面。 就是在他说话间，我们的墓道就已经到了尽头了。当大家看清了尽头的样子的时候，瞬间就擘大个口得个窿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墓道的尽头是密封的，而且我们始料未及的是，这里里面根本上没看到吴思东，而是看到了一具兵俑，他就站在墓道的尽头，面对着我们，手揸着长戟，喐都唔喐咁同我哋对视住。冇吴思东，只有兵俑。唔通呢条墓道嘅机关真系佢打开嘅？佢泥索嘅身体里边，唔通真系住住只厉鬼？系佢专登将我哋引向咗呢一个充满咗毒气嘅墓道？段飞嘅神色啊，全部都系紧张，忍唔住啊，匿到咗我身后边。但是我身上边孭住豆腐，可能亦都被豆腐的尸体吓了一下，跟住亦都即刻弹开。活住的时候再好睇都冇用，死了的人肌肉啊过于僵硬，所以面部的表情呢就同一般的生人啊唔同嘅，冇见过死人根本上系冇办法体会到呢一种感觉。大家呢就盯住企喺对面的兵俑，一时之间都寂静无声。机械人四个最先反应过来，眼前的情形真的过于诡异。机械人一号根本上就没打算上前去查看，他直接打了个手势示意二号上炸药。不理那个兵俑是真定是假，又没鬼都好，用炸药一爆就全部烟消云散。对于机械人一号的做法我很赞同。机械人二号很快就配备好了适量的炸药，大家就齐齐向后退一段距离，向住个兵俑啊掟过去。只听见嘣一声巨响，瞬间墓道里面啊烟雾弥漫。那个泥索嘅兵俑亦都被炸到全部得翻啲粉渣。我由于冇戴防毒面具，忍唔住啊揞住啲口鼻，眼睛呢亦都被啲烟尘啊全部焗住，视线啊睇唔清。朦胧之间，我好似睇到兵俑之前所企嘅位置有一个黑影，那个黑影只系瞬间咁消失咗，好似亦都俾啲炸药炸碎咗。我暗暗就提高咗警惕，片刻之后烟尘散去，地下边就剩低啲灰尘，大家都唔再有所顾忌啦，就行到咗墓室嘅尽头封闭嘅嗰埲墙嘅前边。机械人三号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工具，亦就是先前拿来探测机关的仪器。他谨慎地在周围地扫来扫去，我一边看一边心里面急，心想哎呀，这些高科技有时候用起上来都挺麻烦的，再好的仪器都比不上一个有经验的人，如果是有逢鬼手在这里，怎样使浪费这么多时间呢？若果过了十几分钟，机械人三号闹咗佢粗口，拧咗拧头讲： 顶你个肺啊！冇咩机关，实心密封，睇嚟我哋都系要行翻回头路先得。 顾文敏啊，神色沉重，佢讲： 你哋大家仲记唔记得嗰个诅咒啊？一切通往新机嘅大门都将关闭啊！ 我有一种不祥嘅预感，我觉得我哋入嚟嗰时候嘅入口可能已经。